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系报17,990，比上日收市升咗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13，啱啱转咗1914.56美元，卖出价1915.4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5.6，升0.1。呢一次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其实扑热息痛是什么呢？就是退烧和止痛。市民要明白呢，我们现在讲的是社区可以买到的药，其实是纯粹是舒缓新冠轻微感染的症状，就并不是我们杀病毒的。所以就算你说我买不到，或者现在都抢购一空，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根本不是我们杀病毒，是舒缓。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是2022年3月22号，还要等一个月，到下个月的4月21号，然后那个社交距离才会放宽。现在疫情是相当严重，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所以今晚特别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讲歌藝人生，唱歌就可以減壓。咁當然咧，請嚟兩位嘉賓咧都係歌手嚟嘅。咁我哋問下佢哋點樣做走入歌壇。一位係嚟一個資深嘅歌手啊，阿 Cindy 啊，方麗瑩啊，方小姐。 Hello， 陳老師你好。 你好。咁咧另一位咧新進嘅歌手啊，阿 Wing 啊嚟過依度噶啦。我哋上次講水晶治療，阿 Wing 啊，容樂君。 Hello， 陈老师你好，大家好。 咁咧就系佢哋两位咧都今日都会亲自咧就会唱翻佢哋嘅歌俾大家一齐欣赏。咁啊，先问阿 Cindy 啊、方丽莹啊、方小姐，你入咗歌坛几多年啊？ 哇！ 唔怕讲啊吓，你都系好资深噶咯。 真系好细个，10岁8岁已经跟住我妈咪。就去因为我妈咪呢，佢年轻嘅时候呢都系一位歌手嚟嘅。咁我就细个，你知唔知呢，冇留独留儿童在家中㗎嘛，咁就带埋我去走场。带埋我去走场。我最记得呢，嗰阵时呢我妈咪呢带我去元朗啊，冠王酒楼啊，而家都已经唔喺即系大荣华个位嗰度啦。 大荣华个位。 就係去唱歌嘅。咁除此之外呢，就哇觉得，我记得呢转九曲十三弯入去呢，入到去呢真係晕车浪。咁我嗰时呢就最记得呢就话听真真佩佩姐姐唱歌，咁啊 D 呢個名梗係好興奮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就不過咧就真係印象係好模糊啊，唔記得咗嗰兩個姐姐係咩樣啊，淨係知道佢係阿秋官個妹妹嘅啫。咁樣一聽到好想去，但係咧一諗起嗰條長途車路咧，就真係咧有啲卻步啦，就係、是、咁樣。 咁你真係有家傳喎、哦，家學淵源喎、哦，因為你阿媽都係歌手喎、哦。 唔止啊，我家姐都係歌手嚟㗎。 哦，咁樣樣，咁就啊，阿 wing 啊，你就點樣入歌壇咧？你個年紀比較輕啲，你係新進㗎係嘛？ 係啊，其實 你而家算唔算係業餘啊？ 我都唔細㗎啦，因為其實咧，我就係、是、憑呢個比賽入行嘅。咁、 哦、 最初就玩咗呢一个嘅新秀啦，咁但系我嗰个年代系讲紧系英皇新秀嚟嘅， 系， 咁、哦、就以呢个男女组合形式去比赛啦，咁、哦、就入咗八强。 哦，咁即系你攞过奖噶啦，已经 系啊，咁其后就再我哋自己有写下歌啦，系、嗯、啊，咁啊就参加咗咧第28届嘅 Cash 嘅流行曲创作比赛啦，咁、就我哋就好荣幸啦，好幸运地就夺冠嘅，咁啊之后就签咗俾一间嘅广州公司咯， 哦， 系啊， 咁啊阿 Cindy 啊，你可唔可以攞用一个过来嘅身份俾而家啲新晉嘅歌手有啲咩忠告？譬如入歌壇，其實係咪甜酸苦辣乜都有啊？ 當然啦，不過我覺得而家啲即係阿 wing 咧，已經係中間個年代啦，已經即係一定日子噶啦。我反而覺得咧，而家嗰啲咧，即係最近，即係你知道三色台啦，就或者係一啲電視機嘅電台啦，就舉辦好多嘅歌唱比賽，從而有好多新晉嘅偶像歌手。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幸運嘅。阿 wing， 你話佢哋係咪好幸運啦？ 是啊，因为好多资源啊。 冇错，好多资源大公司有 back up 啦。我哋以前啊，好多嘢都系盲摸摸嘅。虽然好想有一啲靓嘅 designer 嘅 cutting 嘅衣着，但系我哋系买唔起咯。不过真系全部啲搵到嘅钱都系爱嚟自装咯。以前我哋嘅年代都系咁样嘅吓。 嗯。 阿 Cindy 啊。你讲起你跟你阿妈咪唱歌啊，你阿妈嘅年代应该系咪小凤姐嘅年代啊？ 冇错啊，系啊，我妈咪以前咧都同阿小凤姐都曾经试过同台噶，喺国际夜总会啊，即系而家伦敦嗰个位嗰度啊，系啊，吓，即系我记得佢走過好多度地方走場嘅，有咩香港歌劇院啦，有麗苑啦、啟德啦，呢啲就不在話下啦。總言之，以前聽講話即係百花齊放嘅年代嘅時候咧，係仲有金漢啦，金漢嗰陣時候有曉華姐佢哋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啲即係比較啲資深嘅歌手，大家都係同台一齊唱歌啦。咁啊，即係佢哋識得我，我唔識得佢哋。点解会咁讲咧？佢知道我系方韵个女，咁啊就知道我哋方韵个女咯。 哦，咁样，咁就系你嘅妈就小凤姐嘅年代，我嘅阿妈咧，我嘅阿妈我阿爸佢哋咧，佢哋嗰时咧就唔系小凤姐嘅年代啊，依个系呢个周璇啊、吴欣欣啊、白光嘅年代咯。 哇！ 我嗰时听佢哋所听嘅歌咧，就听系咯，系嘛？ 年代。 我 都有唱呢啲前辈嘅歌噶，因为佢哋经典啊嘛。 经典啊！阿小凤姐嗰首经典歌，参加歌唱比赛嗰首《白光嘅恋之火》啊，阿方小姐你有唱啊？系嘛？ 有烟波流， 系啊， 在笑 嗰只啊！啊，你把声都好近啊！阿妹姐同阿小凤姐嗰啲嘅喉底噶喎， 咁我哋以前全部都系呢啲偶像系 icon 嚟噶嘛？ 因为我哋嘅听众已经喺面书度留言话，好耐冇听阿方小姐唱歌啦，你有 fans 噶？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咁你系咪喜欢阿小嘅？因为阿妹姐又有个小小嘅徐小凤嘅绰号系嘛？ 系啊， 都系嗰条路噶系嘛？ 唔系妹姐参加新秀佢第一首嘅攞奖嘅歌就系《 风 的季节》，系啊， 就系徐小凤嘅， 系啊，就系、是、小凤姐嘅歌，所以首歌都系好经典嘅，都系。 其实 咁啱， 系啊，妹有冇唱呢啲歌啊？ 都有噶，因为有时工作需要咧，都需要唱一啲经典嘅歌曲。 哦， 系啊。 哦， 又咁啱咧，即系喺电视台上面咧，有一啲综艺节目咧，就系好即系好几年前噶啦，有三队啦，咁我就代表歌星队啦，哎，第一集就攞咗扮啊扮啊妹姐，就系唱《风的季节》都攞奖噶，嗰一次都好开心噶，系啊，嗰度好似有三队有咩星梦队有艺员队歌星队咁样咯，嗰阵时啊系啦。歌星队就系阿基哥做李隆基，基哥就做队长。艺员队咧就系、是、好似系阿咪咪姐啊，唔系，唔记得咗系咪咪咪姐咧？啊，系啦，咁就星梦队就系刘威王做队长啊嘛，吓嗰次咯。 嗯。 阿 Cindy， 你可唔可以讲一啲你入咗歌坛一啲开心嘅嘢，同一啲唔开心嘅嘢俾听众分享？ 最开心就当然梗系有老板赏识啦，出咗一首唱片，即系首歌亦都俾好多朋友所认识啦，就系、是《伤感雨天》啦。咁最开心亦都系当然喺登台嘅时间，梗系带来一啲嘅财富啦，同埋咧识咗好多 fans 啦。咁开头系 fans 啦，及后大家就成为咗朋友啦。咁亦都即系好开心，亦都唱歌可以是我的職業咯，即是我都用唱歌呢一样嘢呢一个工具都俾我生存咗生活咗一个好长嘅时间咯，吓。 哦，咁你你而家问题就话你有啲唔开心嘅或者啲即系觉得即系悲苦嘅一啲时分嘅音乐啊？ 嗱，其實又唔好話悲苦嘅，咁視乎翻你哋即係自己睇點樣睇，點樣喺呢件事裏面苦中作樂啦。即係譬如有陣時即係做工嘅時候啊，譬如最我覺得最辛苦咧，我相信阿 wing 都會有我同感嘅，就係、是最辛苦咧就係、是、接咗個 job， 即係譬如人哋一早 book 咗我哋嘅，亦都係出咗廣告啊，出曬 poster 啊，諸如此類啦。咁點知去到嗰一日咧，就係、是、失聲嘅病咗。感冒啊，感冒入咗个声带，就算即刻打针咧，都因为我哋以前咧，即系初初嗰阵时咧，都系好多时都系会唱 MMO 啊，即系未必有 live band 啦，有 live band 又唔同、，live band 咧就可以咧转 key 啦，就翻我哋个声带，但系咧如果 MMO 嘅话咧，系攞到我哋最 fit 最靓嗰个 range 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一失声嘅话咧，哎呀，真系比死更难受啊，真系。 系 咁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失声就真系最惨咯，吓。 阿 wing 有冇试过失声啊？ 有啊，以前咧唔系好识唱歌嘅时候咧，咁咪又好识用丹田咧，成日都会用喉咙咧个声带加咗啲压力落去咧，咁会失声噶，真系试过。我试过沙足三个月声系冇咗啲声音。 系啊， 系啊。咁阿 wing 你有冇拜师学艺啊？ 其实有嘅，咁师承就系梁月玲老师啦。其实好得意噶，点解会跟咗梁老师咧？其实就讲紧讲翻新秀嗰阵啦，咁比赛入咗去一个准决赛，咁大概16强嘅位置啦。咁未入8强之前咧，我就撞到一位评判啦。咁其实而家系我大师兄啦，咁佢叫吴浩康。咁阿 Deep 就介紹咗我去跟呢一位老師，佢話：，其實你可以唱得更加好噶，你把聲可以更加穩定啦，或者用氣嗰邊可以改善一下。咁就跟咗梁老師咯。 咁啊， 我都有跟過梁老師噶。 Cindy 都有拜師學藝啊？ 我唔止噶，我初嗰陣時咧， 阿媽教你啦。 冇喎、反而冇喎、我初嗰陣時呢就係鄧即係永恆唱片公司嘅老闆鄧生呢就佢介紹大師聰老師俾我去學。咁呢就上咗幾堂啦，咁啱啱先大老師呢就出門啦，咁我嗰陣時都幾活躍返去國內裏面登台，咁大家即係就冇再跟大老師學啦。咁然後呢我家姐呢就介紹咗一個天津落嚟嘅一個聲樂嘅老師。咁我就跟住個老師啊，一段好長嘅時間。咁與此同時咧，咁其實嗰陣時，其實我錄唱《傷感雨天》嗰陣時咧，我係未曾學唱歌噶，我係出咗唱片先至學唱歌噶。咁然後咧喺一個同一時間，因為我諗住唱歌係我嘅終身職業啊嘛，咁所以我就去學好啲。咁我一個時間裏面咧，我就揾除咗揾天津嗰位聲樂老師之外咧， 另外呢就亦都有朋友介绍咗一位喺意大利留学返嚟嘅一位老师，佢係教 opera 嘅，佢係一位声乐嘅老师。点解我会揀声乐呢？因为我觉得声乐呢係一个 foundation 啊，係一个係一个底嚟嘅。即係我成日觉得啊，点解新马仔七八十岁唱歌都咁好戏啊，就是、因为佢攞到嗰道戏啦。即係我哋除咗係学歌唱技巧之外呢，我哋最紧要就係扎马嗰个练功个基功嗰、那个嗰、那个根底。系、 哦、 啦，个基本功个根底，我觉得嗰个根底系好紧要，所以咧我就跟咗两位声乐嘅老师去学唱歌，咁、我就觉得即系最紧要就系攞到入边丹田嗰度气，就系、是、呢两位老师咧启发咗我，将我嗰、那个打通我嘅任督二脉啊，将、我个 range 咧好可以去到好低，同埋可以去到好高咯吓。哦 即是你哋有呢啲声乐训练，一听人唱歌就知道佢究竟系从丹田发气，定系喉咙咁唱都即刻知噶咯。 咁又真系系喎，系啊，听得出噶喎。因为咧，如果你用喉咙声嘅话，一嚟咧本身唱歌个人咧，佢好容易会失声啦。二嚟咧，你用喉咙声嗌出嚟咧，系零舍刺耳嘅，系刺耳。咁、但系而用丹田声，就算系好大声丹田声都好咧。佢係會震嘅，就唔係刺耳嘅、但係如果你用喉嚨聲嗌咧，係刺耳咯。 哦、 即係我咁樣形容唔知啱唔啱咧。 哦，咁你 第一次咧同麗玲姐同台嘅時候咧、我偷偷地喺台邊喺度偷睇佢，因為其實佢係我偶像嚟嘅。咁我就成日喺度咧偷師咯，睇下麗玲姐點樣唱。佢真係好響架聲，但係一啲都唔嘈，同埋係好 smooth 嘅。 係。 系、 咁呢个Cindy， 你有唱嗰啲西方嗰啲 opera 喎歌剧？ 就我其实咧表演嘅时候咧，我就冇唱啊，净系唱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咯，即系有一段时间呢只歌系好流行啊嘛。 系、 哦。咁喺唱 lunch 嘅时候咧，我都有唱呢只歌，因为有人点唱，我哋就会学噶啦。咁、人哋点一次唔识，两次唔识，喂十次都应该要识啦啩，系咪先？咁我哋呢啲专业精神嚟噶嘛，咁我就学咗呢个 Phantom of the Opera。咁但系就即系呢只歌都系几。是如果用时代曲的腔口唱这个歌的话呢就会很怪咯、是硬是要用回那些高八度的声唱才是像他们那些 的感觉咯、 咁阿 Wing 你有没有唱 Opera 的 我冇啊，我就系唱时代曲比较多。 唱时代曲 系 嘛？ 系啊， 即系怀 旧都会唱。 有冇想尝试下搵一次，即系喺 opera 唱下咧？好似 我都想试下噶，其实因为我觉得哇，好犀利啊！嗰啲女高音啊、女中音啊咁样， 哇！即系我哋睇舞台剧，佢哋嗰啲直头好似唔使戏咁啊！哇，好劲噶，你真 系 好 劲，系 啊。咁啊， 我就覺得佢哋嘅根底就係好緊要咯，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要學唱歌嘅話咧，必須要學咗個底功，嗰個基本功，咁就唱咩歌都萬能咯嚇。 哦，咁你阿 Cindy， 其實你講下你唱歌咁耐咧，你有邊個係你嘅偶像 咧？哇，其實 好多， 當然好多 男嘅女嘅，你講啲嚟聽下。 女嘅當然梗係妹姐啦，妹姐係我哋嘅年代同埋我哋嘅 icon 嚟噶嘛。咁男嘅咧講偶像就梗係 哥哥 啊，校長啊，阿 Lam 啊，呢啲係即係我哋嘅年代，即係Danny 仔啊，陳百強啊。 校長早啲咯，已經七十年代噶咯。 差唔多，同埋阿 Sam 都係大家都係即係粵語歌嘅時候，即係大家我相信，即係呢啲歌唔係淨係我咯，我相信好多香港人一起成長嘅，對呢幾位歌手都會一樣有共鳴咯。 咁阿哥哥同校長比較，你喜歡邊個多啲啊？ 我覺得各有各嘅長處咯。哥哥咧係 charm 嘅，咁而校長咧就係即係點講啊？嗱，好似純情玉女同埋一個點講？好似純情玉女同埋一個豪邁嘅形容，唔識形容啊！即係一個係好校園風嘅。以前我哋覺得校長嘅嗰個格調咧係好校園風嘅，而哥哥咧係有啲不羈嘅，好野孩子咁嘅，即係各有各嘅長處咯。我覺得 阿 Wing 啊，你中意喜歡校長多啲定哥哥多啲啊？ 我自己中意哥哥多啲嘅。 哥哥多啲。 咁第一佢外形係 好差啦，白白净又靓仔咁样啦。咁佢嘅唱歌嗰个 tone 又好深情啦，咁其实好 touch 到我，因为我系中意一啲咧比较深情演绎嘅灵魂歌手嘅。 嗯， 系啦。咁但系校长可能同我嗰个年龄又争少少，咁所以咧我就中意佢唱快歌多啲。 嗯嗯， 好有 groove 噶。 哦。咁啊，阿 Wing 嗱，我俾两首歌，你喜欢边首？一首就哥哥唱嘅《风继续吹》，一首就系校长唱嘅《迟来的春天》。你觉得边？ 我会拣《风继续吹》。 你拣《风继续吹》。阿 Wing， 阿 Cindy 都系嘛？都系拣《风继续吹》。 两首歌对我嚟讲意义都好深，好深长嘅，因为嗱，《迟来的春天》咧。就係即係嗰陣時，我哋讀書年代，即係係差唔多第一二隻阿校長 hit 嘅歌嚟嘅，所以通街通巷啲人都會播，所以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咁當然咧，《風繼續吹》係改編自日本歌嘅，咁所以咧喺日本歌嘅年代，你嗰個時候咧，《風繼續吹》對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即系拣歌嗰啲嘅 producer 真系好犀利嘅，佢哋拣啲歌咧真系好鬼正嘅，真系。 系啊， 所以咧要记一功佢哋真系。 你知嗰时阿哥哥开演唱会咧，嗰时我写嗰篇文讲佢听佢演唱会嗰个过程，从一个社会学嘅角度，唔系从个歌艺分析。咁啊，记得哥哥出场嘅时候咧，第一句说话就话：，吓咧，姨妈姑姐嚟齐未？即證明佢問題就佢係好受各個階層、各個年齡階層都好都受歡迎嘅，係嘛？咁啊，阿 Cindy 你講下嗱，因為你頭先提到你嗰首歌叫《傷感雨天》啊，係咪攞獎噶？ 唔係，咁又冇攞獎。咁不過，只不過呢一首歌咧，係我自己踏入樂壇第一首為大家所認識嘅歌。咁而我每一次去登台嘅時候咧，朋友咧都非常之係期待聽呢個歌嘅，咁直頭係聽，即係唱到我有少少流，我一隻歌五次都有，一晚最高紀錄唱五次，一個地方同一個地方唱一兩至三次都有㗎。 好啦， 啲朋友係真係好想聽我唱我自己呢一隻歌，可能因為係 karaoke 年代嘅時候，佢哋係好殷切。即係唱呢一隻歌，同埋呢隻歌去俾佢哋有一啲嘅感覺，所以呢一隻歌係對佢哋嚟講係比較深刻啲咯。 好啦，我哋而家就播阿方麗瑩唱嘅《傷感雨天》，請大家欣賞。 Thank you， 多謝多謝。 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缀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失体恋，看似世界。 雨里想当天。 三针目前只是接种首剂科兴疫苗的市民，之后应该考虑抽针接种伏必泰疫苗。食环署话，过去四日再有超过960户的棺木经水陆路抵港，预计未来五日将会再有超过1000户的棺木陆续运抵。对于东华三院将其辖下的环宇殡仪馆在下星期二起转为专为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人士举办丧礼的指定殡仪馆，发言人表示感谢，并呼吁其他殡仪馆和殓葬商支持这个做法，积极协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属办理后事。另外，考虑到市民对火化服务有迫切需求，食环署早前已经将每日可供预约的火化时段大幅增加至260至300节，目前火化时段有充足的余额供预订。食环署亦都已经加派人手处理，务求可以即日完成处理当日的申请。食环署辖下所有的火葬场在清明节当日继续提供火葬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68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20.7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26美元，卖出1915.0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上横过沿岸地区，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为广东内陆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的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开心加油站，无时无刻为你打气。黄恩浩医生， 希望所有香港的市民加油啦，呼吁我医学同袍可以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啦。 开心加油站，星期二开心日报节目同大家分享抗疫勉励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黄桂林、杜文慧、陈淑兰、林超荣，开心日报。 梁丽勤，你在做什么？ 今个星期要访问的位嘉宾年纪这么大，喂，搬好一些台凳，等他不用那么辛苦嘛。 为什么你这样说呢？ 是人都叫他做爷爷的嘛。 爷爷是他的花名来的，其实他可能是手下留情历来最后生的嘉宾。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丽勤， 还有我岑佳琪， 手下留情。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 蓝地球。 早前本地有个鸿门宴广受谈论，就是源自历史上鸿门宴，即黄飞鸿个鸿的谐音。鸿门宴对我来讲最实用的得着就是学识借尿遁的好处， 亦都可以在疫情之下应用在鸿门宴这类应酬活动。话虽然这样说，公平一点说，鸿门宴是心怀好意的生日庆祝，但是历史上的鸿门宴就不怀好意了。最有名的鸿门宴是公元前206年秦朝末年刘邦那一次。鸿门是今日陕西一个地方，当年抗秦军领袖项羽摆鸿门宴要杀另一个领袖刘邦，宴席中途项庄舞剑杀气逼人，刘邦借口腹中胀水要去放水，点知一去不返，此之为借尿遁。这件事成为了楚汉相争的转捩点，间接促成项羽败亡，刘邦死不去之后就建立了汉朝。几百年之后，三国时期的刘备亦都曾经遇过类似的鸿门宴，亦都是借尿遁才不至在宴请里面被杀。所以历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借尿遁有好处。在疫情之下，类似鸿门宴的聚会带出了疫下的社交问题，朋友请不去讲不过去，但去到太多人你怕过他，坐一下就走亦都算是为抗疫尽一分力。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口说去厕所借尿遁。正常成年人膀胱的容量是因人而异的，大约在500到600毫升，即是两盒纸包柠檬茶，极限就是三盒。人有三急之事体大，主人家都没办法埋怨你。香港人一般就说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好像行货一点，不够 class， 放水交水费办公之旅暗号又好像太过俗或者是文绉绉。如果感觉用中文表达硬是有点难启齿，可以揀英文，例如 I have to relieve myself， 我去解放一下。文艺一点可以说 Excuse me， I have to answer nature's call， 就是我想回应大自然的呼召。最后借尿遁要有交代，走了之后要向主人家解释一下 say sorry， 日后好相见。新冠疫下生活起变化，出现了更多应对日常生活之道，借尿遁好过中招就论尽，大家执生。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主持人系岑日飞。咁啊，今日同大家讲呢个歌艺人生。咁啊，两位歌手啊，方丽莹小姐同埋容乐君小姐啊 ，Cindy 同埋 Wing。咁啊，阿 Cindy 阿 Wing 啊，因为好多听众咧都好想你哋讲阿妹姐，因为佢真系太多 fans 啦。 嗯。 阿妹姐一生咧都系好令人唏嘘啊！咁早就英年早逝。40岁啫， 系 系啊， 咁都系你哋两个 icon 嚟噶，系咪啊？阿 wing 都系啊， 一定系我噶啦，阿 wing 就唔知系咪啦。 佢系我 idol 咯 ，idol 啊， 偶像，系因为我声音就冇佢咁雄厚啦，即系个 range 就我就比较高少少嘅，系啦，咁佢就啲低音就好靓，我妹仔。 嗱依個阿 Cindy， 我就嗱我知道阿妹姐早期出道嘅時候，佢同我家姐一齊唱歌喎，梅愛芳同埋梅艷芳喎，話梅愛芳啊嘅 idol 就係蕭芳芳，梅艷芳就係陳寶珠喎， 嗰個年代係， 係啊，咁就我冇聽過梅愛芳嘅歌啊 ，Cindy 你有冇聽過？ 有，佢有隻唱片噶，佢都有隻唱片噶。阿妹姐家姐咧都有隻唱片嘅歌噶，系啊吓。 唱得好唔好啊？梅爱芳 咁好唔好咧？就大家我唔够胆喺度评价啦，因为其实当然我相信唱片公司帮佢出得唱片嘅，一定系有佢嘅销售嘅魅力噶啦，系咪先吓？ 但系阿妹姐系1982年先参加新秀，听讲唱嗰首系 小鳳姐嗰個咩啊嘛， 風的季節， 風的季節啊嘛，就即刻就話，但係佢好似佢冇學藝拜師喎，佢從自學噶嚇。 呢、這個我就真係好似真係冇聽過啊！阿妹姐有跟師傅唱歌，但係即係因為以前個年代咧，佢嗱我就即係當然有啲係聽聞啦。咁最近就有一套佢嘅電影啦，咁我就屋企有佢嗰、那個導演版啦，我都睇齊曬嘅。咁我相信導演版裏面咧都有一啲係佢嘅真實嘅個人故事嚟嘅。咁佢就即係應該屋企细个嗰阵时候比较系清贫啲啦，咁而五岁咧就已经系同佢家姐一齐咧 去丽苑啊， 系啦，周围去登台啦咁样。咁我相信嗰阵时候，喂，即系好似我自己都系啦，一唱咗歌之后都冇乜心机读书。咁当然佢即系未必一定要顾住揾食咁讲嘅，就即系未必会咁注重拜师学艺啊，或者系学嘢呢一方面。佢同埋即系如果以一个阿妹仔一个咁 superstar 嘅偶像嚟讲咧，佢如果真系冇学过嘅话，佢系咪真系全部都系真系天分咧？你哋话系咪天分咧？系咪先？佢无论系跳舞又好，唱歌 做戏又系咁， 系啦，佢自己嘅经验嚟。嗱，我当做戏有导演教导啊，系咪先？但系唱歌同埋舞台上边嘅一举手一投足系冇人教噶啦。我同埋同而家嗰啲排舞系两回事嚟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嗱，而家嗰啲多数都系排舞老师嘅功劳嚟，因为排舞老师会教佢啲基本功啦，同埋一啲 step 啦，同埋记步法啦。但系妹姐同埋哥哥嗰啲系好自然嘅 natural 嘅，一个举手一个投足一只手。好揈出去嘅时候，哇！喺真系，我好坦白讲，阿梅艳芳揈只手同王丹妮揈只手，大家都有目共睹噶，系真系有少少系唔一样嘅吓，就系咁咯。 嗱，我哋而家咧就嗱，头先我哋播咗阿方丽莹唱嗰首《伤感雨天》啊，咁我哋都要播翻首咧，呢个系阿 wing 啊，阿容乐君唱嘅歌。阿 wing， 你预备播首咩歌啊？ Tufa Alicia Keys 嘅呢首叫做 If I Ain't Got You。 哦，好啊，咁我哋而家听听完咧，就再听你解释一下，好啊。好啦，听下阿 Wing 嘅歌。 If I got you, baby. 阿 wing， 你可唔可以为你首歌讲翻几句，解释下咧？ 其实呢首歌点 解你会唱呢首歌？依、這个你喜欢唱英文歌？ 系啊，我自己系好喜欢一啲西方嘅歌曲啦，一啲 R&B 风格嘅歌嘅。咁 Alicia Keys 呢首歌，我觉得系好有灵魂，好 soulful。咁佢都系我嘅偶像啦。咁、我好中意呢首歌曲。同埋好多时婚宴都需要，即系会演出会唱呢只歌。 阿思怡可唔可以俾翻几个 comment 咧？对阿 wing 呢首歌，好似唔容易唱啊，系咪啊？ 系嘅，呢首歌系唔容易唱，即系好听同唱系两样嘢嚟嘅。即系我都中意听，我都好中意 Alicia Keys， 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唔系佢嗰啲，唔系佢嗰啲 type 啊，唱出嚟唔会系佢嗰啲味道啦。咁如果我唱呢个歌嘅话咧，大家可能未必会接受得到。点解咧？因为我会用我自己嘅方法唱，我未必会跟佢嘅方法唱，所以即系要人哋重新去适应一件新嘅事物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但我好欣赏 Alicia Keys， 亦都好欣赏啊刚才阿 wing 唱呢一首歌，佢系唱得好嘅，因为所以我都成日都揾佢帮我手嘅，所以 系啊。 你哥你点样提携后进啊？边个啊？依个啊先生。好多人都跟你喎嚇， 冇咁講，冇咁講，即係我係接手咗我媽咪嗰個 production house 啦，咁我亦都需要揾人，即係我自己一個人都唱唔曬咁多，人哋都即係人哋，譬如年年都有 annual dinner， 咁冇理由年年都係我㗎，係咪先？咁所以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新人啦，咁同埋有啲新嘅面孔啦，去 present 啦。咁我覺得做幕後咧就可以係長期啲啦，即係係可以 long lasting 啲啦。咁而幕前咧就係、是、即係人哋即係好難會話年年都係你唱㗎嘛，係嘛？咁我寧願 keep 住個户口好過。年年都要爭住嚟喺個台上面唱啦，咁所以我係好需要一啲新嘅新手啦、新秀啦，咁就有啲新面孔啦，咁嚟到去咁而阿 wing 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好，即係唱得好嘅一位歌手咯，咁所以我哋唱得好嘅我就會橫掂我都需要人嘅，我梗係要揀個好嘅啦，我個個都要俾錢嘅，我梗係俾個好嘅啦，係咪先？ 即系咁啦，我哋因为要播阿梅艳芳嘅歌啦，咁阿 Cindy 咧就同我拣咗首《孤身走我路》，咁你哋可以讲我点解咁多首梅艳芳歌你要拣呢只咧？ 系，呢一首歌咧喺我由妹姐嗰一个年代到而家嚟讲咧，我觉得首先呢只歌我就冇乜机会喺幕前度表演嘅，即系冇乜机会喺台前度表演，因为好少人系点唱会点呢只歌啦，而呢只歌咧比较 sad 啲啦，就冇乜机会唱啦。咁而呢一首歌真系好正嘅，而系话好多时咧我哋自己做一个幕前嘅一位表演嘅者啦，无论是病又好，唔开心又好，所有嘅发生一啲唔开心嘅事好啦，咁我哋上到去台上面咧，我哋都一定要系带欢乐、带娱乐俾观众嘅。咁而另一面都好啦，我就觉得自己即系当我唱完、表演完翻屋企嘅途中嘅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就系孤身走我路啦。 但呢首歌都反映阿妹姐嘅一生，佢都好孤身嘅，佢又冇仔女。有冇结婚？系嘛？ 我相信佢嘅心灵都系寂寞咯，吓。而作呢一首歌、写呢一首歌歌词嘅各位朋友咧，系真系好了解妹姐嘅心声同埋心事咯，吓。所以我就拣咗呢一首《孤身走我路》，同大家一齐喺岑老师呢个节目里面分享咯。 其实我觉得阿黄沾都好欣赏阿梅艳芳噶。 其实都系佢私音嚟。 系啊系啊。 即系黄沾欣赏梅艳芳仲多过顾家辉，我觉得就系我私人。 咁又唔系嘅，两个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吓、 啊，咁、啊、当时听讲话，当时佢参加新秀唱阿小凤姐嗰、那个风的季节，系阿梅艳阿黄沾俾足分，俾种满分佢嘛，阿顾家辉就扣咗一分嘛。啊，后来就讲出个原因，就话顾家辉认为艺术系唔可以满分嘅。所以特登要扣一分，其實兩個都想俾滿分嘅啦，已經係嘛？ 孤身走我路呢只歌咧，係啊鄭國江老師嘅填詞嚟嘅，原來都係改谷川新司嘅名作，都係一個 cover version 嚟嘅咯。 好啊，好啦，咁而家我哋就聽下梅艷芳呢首《孤身走我路》。 好。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路，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言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啊、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言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 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个踪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重新发出强制检测公告，透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发出强制检测公告通知，要求曾经到访较高传播风险地点的相关人士进行检测。政府话，近日香港检测能力进一步提高，决定恢复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会根据风险评估，包括近期疫情数据，例如是检测阳性个案和污水检测结果，订定风险地点的名单。政府话，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可以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免费检测。如果市民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应该主动接受检测或者进行快速测试，并申报阳性结果。立法会听日下午2:30至4:00会有特首答问会，以遥距方式举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被问到政府决定暂缓全民强制检测计划，有议员认为当局有心做就做得到，有关言论是不是施压？梁君彦认为香港有言论自由，听日的特首答问会会是好的时间，给议员提出意见。他提到在疫情下没有影响法案递上立法会，现时已经有四项法案正在处理中。梁君彦又说，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曾经同当局商议，下个星期起可以继续以遥距方式举行会议，如果疫情继续缓和，预计4月初的大会可以回复有质询和议员议案的环节。警方拘留一男两女涉嫌刑事恐吓被扣查。据了解，事主是足总行政总裁谭秋朗，其中一名被捕人是足总董事黄婉琪。去年11月，足总一名职员怀疑被人以言语恐吓，其后在今年的2月和3月，那名职员分别收到3个带有恐吓成分的包裹，于是报案。警方调查之后拘捕3个人，他们的年龄介乎是33至51岁。警方在被捕人士的住所和办公室检获电脑、打印机、电话等物品，怀疑同案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03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3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0.8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1。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79美元，卖出1912.5美元。

既是哭的太阳，亦都是笑的太阳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呢个歌艺人生， 系啦，咁快脆嘅， 系啦。直播室度有岑日飞，然后电话度有阿方丽莹小姐同埋阿容乐君小姐。嗱，两位歌手咧，我哋就要啊讲一讲，反映一下听众嘅意见喺个面书度啊，诶，睇下你哋点样回应啊。诶，有啲听众话咧，系咪发觉到系咪？国内的歌手如果跟香港的歌手比，是不是香港的歌手都比较是处于个业余的水平，不够国内的歌手咁专业？咁佢举个例，譬如香港的罗文和王菲咧，就不算是香港歌手，是来自国内的。咁啊，方小姐你点睇？ 唉，中国，我哋嘅中国几百几千万人口，点同我哋一个小小嘅香港相比咧？根本系唔可以比较嘅。 系 国内地大物博，人口之多，根本真系唔可以同即系香港相比咯。咁而学呢一，我都有见到面书。咁咧佢哋讲得啱嘅，因为咧国内咧佢哋咧真系好细个就开始培训佢哋，譬如系体育又好，或者系各方面嘅都有国家嘅重点培训咯，就唔同我哋香港咧，真系实在太过自由幸福嘅。阿 wing， 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啊，不过咁讲啦，其实大家兴嘅潮流都会有啲唔同啦。因为音乐好主观嘅，我觉得 系 我哋会有时听一啲唔同嘅曲风啦。咁譬如好似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香港嘅 pop songs 啦，咁我哋有内地嘅一啲可能技术比较高啲啊，或者可能技巧性比较高啲嘅歌曲都唔 系咁啊，系好多 真系，非常翻个听众中意啲乜嘢咯。 咁 我又覺得係 你講下先， 係咁嘅喎。我又覺得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就即係電台啊，或者係傳媒嘅推介咧，都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唔係靠傳媒嘅推介，我哋都唔會認識嗰首歌啦，係咪先？即係好似就算而家串流平台都係一個。都是一个 media 嚟噶嘛，佢哋如果冇一个平台去推介嗰首歌嘅话，我哋根本系唔知道有呢一个 B B 出咗世咯，即系咁样啦。 同埋你哋或者啲听众想听下，你哋点样睇张学友？因为张学友而家喺香港好少听到佢唱歌，好咗内地发展啊嘛。 哇，歌神喎、啊，梗系周围去。 唔系阿 Cindy 唔系你杯茶嚟噶嘛？张学友 唔开系我年代嚟噶。佢呢个Smile Again 玛利亚啊嘛，轻抚你的脸啊，都系我哋嗰阵时哇喺好紧要，即系嗰阵时我哋嘅走廊年代嗰阵时咧，个个一定要唱呢一只歌噶，因为唔唱呢只歌系唔准落台嘅。 哦。 啊！遥远的他嗰个年代，哇，系好犀利嘅 Smile 嘅嘛嚟噶吓。 系啊，嗰首歌开始个 Smile 嘛嚟噶开始。 系啊，轻抚你的脸啊，都系大家都系知道系学友即系嘅成名作之一咯吓。 同埋又点样睇下呢个陈美玲同埋翁善玉啊？ 陈美玲佢系。结咗婚喺日本，但系佢成日都翻嚟，佢早轮都翻入嚟香港啊，做咗一个 show 啊吓。咁翁善玉就直头系佢嗰件衫，直头系大家都印象深刻啦，同埋云雨清风啊嘛，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阿 wing 你都有唱呢歌系咪啊？ 有啊呢首。 咁你对于翁善玉嗰件衫，你有冇印象啊？ 件衫反而咧，我就冇乜印象，但系佢呢首歌咧，我就好有印象。 佢件蝴蝶衫，大蝴蝶衫，真系大家嗰时系红白大赛嘅一个，有冇听过红白大赛啊？ 又系人都 日本 系啦，红白大赛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一只歌就系、是嗯、即系其诶呢、啊、位呢位翁善玉小姐就系呢一只歌佢嘅压轴嘉宾嚟噶啦。我哋嗰阵时细嗰阵时好期待睇呢一个节目嘅、嗯，好似系年初一嘅、嗯，岑老师系咪啊？ 系啊，嗱你一谂起陈美玲咧，我就谂起咧，其实会发觉到其实香港嘅流行歌咧。都好受日本影響喎，好多歌，尤其校長唱好多歌，其實係日本歌嚟喎。不過將個日文改咗做廣東話啫喎。 係啊，呢啲係 cover version 咯，就係、是、啊，即係佢哋嗰啲改編歌咯嚇。 其實係日本歌嚟喎。 係啊，以前嘅年代好多歌都係改日本歌嘅，就算係校長嘅歌都好多都係改日本歌嘅，譬如呢、這個。玉置浩二啊， 系啊， 佢哋谷川新司啊，佢、嗯、哋都系改好多日本歌噶啦吓，同埋五輪真功啊， 五輪真功系啊， 系咯、 啊， 但会唔会其实用日文唱仲更加即系感人咧？如果是从听歌嗰个角度嚟讲， 嗱，如果我哋识得日文嘅朋友，就可能用日文讲就会有共鸣咯。咁但系我哋即系讲开广东话日文嘅，即系要学过。咁我哋即系当然，譬如好似我哋去第二度，我哋都会唱下当地语言嘅歌，譬如菲律宾歌，我又试过唱日文歌，我哋又试过唱。但系事实上，一唱日文歌，佢哋系好开心，等于咧。我哋去到外國旅行，人哋一唱《上海灘》，我哋啲香港朋友係咪一樣有共鳴先？你話啦， 咁但係我想問阿 Cindy， 其實唱廣東話歌同唱普通話歌其實係有啲係咪有啲唔同咧？ 我又覺得真係廣東話歌咧就大家都朗朗上口啦。咁而但係其實國語歌咧，因為佢嗰個聲母咧，佢係有好多個發音啦，令到嗰個咬字咧係唔一樣嘅，係容易啲啦，容易啲唱過廣東話嘅喎。事實上係咁樣，個聲母好似有七個聲母嘛，咁啊廣東話得五個聲母嘅啫，所以咧廣東話唱歌咧。事實上是沒有普通話那麼好聽和那麼容易的、 哦、如果當年周旋、吳欣欣、白光他們的歌全部改成廣東話唱其實是不是沒有那種味道呢 我又不知道、啊、可能還好聽都不定、啊、 你們都會試過沒有人試過唱廣東話來唱夜上海啊！呢啲咁样嘅歌用广东话唱系咪？ 有只歌佢系夜上海，佢改咗广东话版有噶。有电影嘅插曲都有啦。无自由失自由啊嘛，啊江哥都改过啦，尹光哥哥都改过啦，系啊。枪红泪影系啦。 但系如果你系广东话歌，譬如话许冠杰唱嗰啲广东话歌。我哋依班打工仔，如果轉咗做普通話，係咪冇咁好聽咧？又 咁我又未聽過，可能好聽都唔定喎。其實喺香港都有試過咧，即係我哋有啲國內嘅歌手咧，亦都有試過將我哋一啲嘅廣東歌咧，就改編咗去做普通話歌、國語歌嘅。咁、我覺得喺佢哋嘅 market 裏邊咧，喺佢哋嘅市場裏邊咧，有一定嘅。fans 咯，一定有佢哋嘅擁趸咯。其實好多時候有啲廣東歌，譬如好似你說你想要走，偏偏注定要落，就佢哋叫咩啊？ 用心良苦 嚇？ 用心良苦 係啦，用心良苦都有廣東話版同埋有國語版，兩隻歌都一樣咁好聽，係嘛？ 係真係 係咯。 Cindy， 你有冇翻內地演唱嘅都有嚇？ 都有噶，咁當然啦，近呢兩年疫情就梗係冇啦。咁就係、初我出完唱片嗰陣時咧，我係專注係喺國內度登台多嘅，嚇、咁就甚至乎最近早幾年咧，我都有翻去國內裏邊表演嚇、有啲朋友、有啲團體啊，同埋有啲私人嘅，亦都有邀請我上去上面嗰度表演咯嚇、我都有嘅。 咁但係香港嘅廣東歌啊。去傳咗內地啊，其實係咪其實都係會影響到內地啲人？因為佢都要唱翻香港個版噶嘛，佢都要學廣東話噶嘛。如果要唱咁多歌星，佢哋係成為佢哋嘅偶像，其實都可以影響內地好多人噶。我哋咁多歌星， 我又覺得咧，即係佢哋，我覺得去邊度聽，即係我哋去邊度表演都好啦。 我哋多數都係唱翻廣東歌同埋國語歌嘅、 啊， 因為係真係都係我哋都係 entertain 啲華人啊嘛嚇。咁、啊、我哋多數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啊，大家都係會即係我哋唱翻一啲香港歌咧，佢哋特登請我哋啲香港歌手去唱咧、嗯，都係想我哋唱翻一啲地道嘅歌噶。咁當我哋一唱翻咧我哋嘅地道嘅歌嘅時候咧，佢哋非常之有共鳴，好似有一種思鄉嘅感覺，帶翻一啲香港嘅回憶俾佢哋喺外國嘅朋友啦、嗯，我就覺得係咁咯。 我記得我一次翻內地咧，去到依個孔子嘅故鄉曲阜啊。嗰、那個地方就原來到處會通街都喺度播香港嘅廣東歌， 係噶，香港歌喺國內嘅時代係好流行噶、所以香港嗰啲藝員同埋歌手咧，翻到上面嘅時候非常之吃香噶、 但係問題，所以對內地嘅影響似乎唔及得鄧麗君喎，係嘛？ 哦，咁鄧麗君唔單止香港，鄧麗君係全世界都係非常之。即係一個可能應該講全球嘅朋友咧，華人咧、有華人嘅地方就有鄧麗君嘅歌聲啦。 咁咁嗱，方小姐，你又比較一下鄧麗君與梅艷芳。 哎呀， 我兩個都 係比較嘅， 唔可以比較係蘋果與橙，但兩個都好勁喎，係嘛？ 唔係就你覺得你形容蘋果與橙非常之好啦，各有各嘅特色，各有各各司其長嘅，佢哋兩個都係各有各嘅 function。 係係， 蘋果有蘋果嘅好，橙有橙嘅好。 係 係，但係你點睇鄧麗君咧？依、這個啊放佢 鄧麗君聲線甜美， 係 佢嘅聲咧。好似一個軟如柔綿，但係佢係柔中帶剛 啊！ 我覺得佢嘅歌藝咧係柔中帶剛，剛中亦都帶柔，係好百變嘅。你唔好聽佢把聲咁嬌滴滴喎，佢唱一啲快歌啊，唱英文歌嘅時候咧，佢都有佢自己。我亦都有聽過佢，我特登買咗佢一個嘅紀念版嘅 CD， 係一套係好多集嘅，我聽曬。佢唱一啲台語歌咧，佢靈舍係唔一樣嘅。譬如唱天下 good 啊 good good 啊 good 嗰只咧，即係 good 嘅 CD 分咧歌嗰只，佢唱呢啲台語歌咧。是零舍不一样的，除了他演绎到那个歌词 的意境之外呢，他唱快歌他真的不一样，我真的不懂得讲，我不懂得形容，不知他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哇仲劲过化骨绵掌。 是讲得好化骨绵掌，我依个阿仙儿赢得。Wing 有没有唱邓丽君的歌？ 有啊，其實佢係我一個好中意、好中意、好 阿 wing 唱鄧麗君啲歌，唱得好好聽噶都 係嘛？我都揾次要聽阿 wing 佢唱阿鄧麗君嘅歌，哇！你把聲都可以近喎。嗱，方小姐咧就近阿徐小鳳同埋梅艷芳個聲底喎，但係阿 wing 應該似鄧麗君喎，係嘛？ 阿 wing 係比較中高音嘅。 仲有呢位台湾歌手啊，方小姐蔡琴咩？ 哇，佢简直就系高音甜，低音准，佢简直就系、是、佢就简直就系、是、我哋面书上面啲朋友讲，佢就真系哇 HiFi 嘅天后啊，真系，即系如果试机嘅话，一定要揾阿蔡琴姐姐嘅 CD， 即系时水，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个时水啦，系嘛？哇，真系。即唔使我，唔使我多讲，连电影啊都要揾佢呢一首歌我嚟做试一试音无间道呢一套。 无间道系都无间道，大家知就蔡琴嘅歌咯。 就系揾呢一首歌我嚟做试声嘅，可想而知蔡琴姐姐嘅歌真系，我哋真系唔使讲嘢，真系 两三日。 咁佢同邓丽君又系苹果与橙咯。 系啊，唔知苹果与橙一直就系。蘋果與香蕉 啊！即係各有所好啊，但係蔡琴都係一個奇蹟嚟嘅，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嘅歌手。係 啊，其實聲線特別嘅歌手咧，而家真係唔多噶啦，即係佢有佢自己聲音嘅 character 咧，就仲更加難咯嚇。 外國歌手咧，你而家你話我諗阿 wing 應該多啲係嘛？你中意唱英文歌？ 係啊，外國歌手其實。而家通常我哋 即係我自己中意聽啲咩歌咧，我會聽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啦，又係。 就是蘋果和橙咁樣咯。Whitney Houston 我都好喜歡，同埋呢個Diane Warwick 嚇，哇，就係呢啲嘅 經典嚟 嘅聲音，呢啲真係好經典，同埋即係 Carpenters 啊嗰啲啦，真係啊我都係比較鍾情一啲嘅低音嘅歌手嘅，我都係比較鍾意，係啊， 係。 我的年代呢就以前就聽 Patty Page 的話，方小姐。 哇啊哇 Sarah, whatever will be 我哋嗰時年代。咁啊嗱，我哋跟住呢就要播一首呢，因為而家疫情嚴重啦，就播一首呢就同抗疫歌啦，就係方麗瑩小姐同埋另一班群星有個女生啊。方依琪啊，大 L 啊，咁一齐唱嘅呢首叫做 系， 或者你介绍下呢首歌啦 ，Cindy。 呢首歌咧就系杨秀龙先生咧，就系特登咧为咗抗疫咧而写咗呢一首歌嘅歌词嘅。咁佢有见咧就系，呢个疫情令到大家都好沮丧啦。其实呢首歌已经系差唔多前年咁滞噶啦，已经吓。咁咧就令到希望用我哋嘅歌声。希望大家抗疫之余咧，唔好气馁啦。虽然而家呢个第五波一波比一波更加即系厉害，但系我哋香港人咧系经得起风浪嘅。大家一定要携手抗疫，防疫加油。 我而家惊住有第六波嚟喎 ，Cindy。 大家做好自己嘅本分。 而家啲专家话，哋惊六月份就会第六波咯，变咗。 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都真係需要打針嘅，即係打針打咗針咧，即係染疫之後咧，都真係冇咁辛苦咯。嗱，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染疫咗，有啲係冇打針，有啲係有打針。咁打咗針啲朋友咧，佢發病咧，佢都真係好快脆又好翻，同埋真係冇咁辛苦。而冇打針嗰啲咧，就真係比較淪盡啲咯。呢啲亦都係大數據，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希望大家唔好諗咁多嘢，係保護咗自己先，有翻條命咧就係、是、最緊要。借少少時間，今日咧我有個朋友阿以霞，佢嘅生日，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好啊，咁我講講聽晚嘅節目預告就係蘇式米哈同埋 Winston Choi。同大家講換物字，唔係換物喪字，係就係依個係言字邊個字換物字。咁啊，跟住落嚟就係、是、都係音樂節目，就係、是、那些年張偉基。好啦，而家就同大家播依首《為世界歌唱》嘅抗疫歌。 向世界歌唱。 向世界歌唱啊！拜拜。 唔該曬老師，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这世界很美，无奈沾上了俗气。 不管漆黑，要有自信，确信有生机。 勇气与希冀， 持续不要放弃。从头人生再一起。 看这星宿，凭着过去与拥有， 加点关心献上，爱紧握手牵上， 去用爱祷告， 疲累不怕要做到， 平平安安已足够。 伸出一双手，来把心紧紧扣。一声解烦忧， 伸出一双手，来把心紧紧扣，好比花开感受。 这世界很美，无奈沾上了俗气。 不管漆黑，要有自信，确信有生机。 我们要争气， 燃亮光线照万里， 遥远祝福有爱的你。 乐快莫退避， 逆流也要准备。 默默要信任，劝勉不需逃避。 力量在背后。 能黑暗变白昼，笑一声不怕天变地变，你我再加油， 向世界歌唱，人人都要努力唱，歌声铿锵要这乐韵渗透了心肠，要快快赶上难都要拼命想，和谐明天盼分享， 向世界歌唱，用情温暖再遇上，不分肤色国界迈向光辉整鼓掌，要用爱歌唱，全城请你接力唱，还要坚守这方向， 世界歌唱，人人都要努力唱，歌声铿锵要这乐韵渗透了心肠， 要快快赶上，迎难都要拼命上。